送俾大家《夕阳碎了》。Hello， 你哋好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Hello， 山顶的朋友，你哋好。 醉了，落下醉了，任谁都掩饰不了。因我的心，因我的心早醉掉。是谁大笑？是谁大笑？默然将心偷醉了。酒醉的心，酒醉的心的燃烧，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，交低美丽唇印，印下情深故事更动人。回来步入我的心，来别剩我一个人，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，寻寻觅觅这缘分之间，斜阳别让我分心好吗？斜阳浪漫可惜放任，红红泛着走过的痴笑，何时越让我靠近？醉了，任谁都掩饰不了。因我的心，因我的心早醉掉。是谁大笑？是谁大笑？默然将心偷取了。酒醉的心。酒醉的心被燃烧，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，交低美丽唇印，人下情深故事更动人。回来步入我的心好吗？回来别剩我一个人，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，寻寻觅觅这缘分之间，斜阳别让我分心好吗？斜阳浪漫可惜放任，红红泛着酒窝的痴笑，何时愿让我靠近？ Thank you.